里赶摊， 晚上点。 本山飞舞起烟尘，花开艳放舞把人闹难成一夜。 你睡啊，咋的？ 干嘛要被害？ 老 这边还是 啊，人大了不了事情的。 Oh, my God. مريض ماشي يا استاذ. هو ده شغل عند الحاج الله يفتح حاله كده مفيش حاجه. هو ده شغل يا عم شغل يا اخي كده على الناس. صل على حضرة النبي. Yeah. Oh,